想，爱过了会再想，于是谁置换，不清楚谁能够原谅，幸福也受伤，快乐也将人满，伤尽了天亮，满入了欲望，玫瑰香夜未央，心里伤的人不一样，当有青草香开过一样芬芳，贪婪的欲望，醒来的人不知觉伤， 如果说 说你真的要走， 我说你真的要走，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 我的相片还给我，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 你身上也没有用，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， 可以还给我妈妈， 什么天长地久，只是随便说说。 秋千，想着可以摸到天。